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113集。 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藤井，藤井宝。 藤井先生。 这个名字一出口，点子便想起来了。藤井宝是通过婚介所认识的唯一约会过三次的那个男子。 啊，你好吗？ 很好，托夫。丽媛小姐也不错吧？ 还好。 其实我现在就在医院附近，刚才我在里面看到你，你好像比以前瘦了一点。 莲子很惊讶，不知道他找自己要做什么。 请问等一下可以见个面吗？一起喝杯茶。 莲子感到不胜其烦，还以为他有什么正事儿。 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事。 只要一会儿就好。有件事我无论如何都要告诉你，只要30分钟可以吗？ 请别再这样了，你光是打电话来就已经造成了我的麻烦，我要挂了。 请等一下。那么请你回答我的问题，你还和那个人同居吗？如果你还跟他住在一起，我一定得把这件事告诉你。 莲子用手掌遮住听筒，压低声音问道： 什么事？ 可能是感觉到这句话已经引起了莲子的关注，那个男子坚定地说： 我要当面告诉你。 莲子有些犹豫，但无法置之不理。 好吧，在哪里碰面？ 藤井指定的是距离医院几分钟路程的一家咖啡馆，就在迪洼站附近。一进咖啡馆的门，坐在里边座位的一名男子便举手打招呼，像螳螂一般细瘦的身影没有变。他穿着灰色西服，但上衣看起来简直像挂在衣架上。 好久不见。 莲子在藤井的对面坐下。 不好意思，突然打电话给你。 是什么事？ 先点饮料吧。 不用了，听你说完我就要走了。 可是那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。 藤井叫来服务生，点了皇家奶茶，然后看着莲子微微一笑。 你喜欢皇家奶茶对吧？ 莲子点了点头。以前和他约会的时候，莲子是通常点皇家奶茶。看到这个男人连这种事情都记得，莲子觉得有点不太舒服。 你母亲还好吗？ 莲子想借此挖苦他。藤井的表情突然蒙上了阴影，摇了摇头。 半年前去世了。 请节哀顺变。是因病去世吗？ 不，是意外噎死的。 是吃了年糕之类的东西？ 不，是棉花。 棉花？ 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吃了棉被里的棉花。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，取出来一看，棉块竟然比垒球还大，你能相信吗？ 莲子摇了摇头，感到难以置信。 我又难过又自责，有一段时间没心思做任何事情。可是伤心归伤心，心里却不免感到松了一口气，想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乱跑了。 藤井呼出了一口气。他的心情点子能够理解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疲于看护的家属他见多了。但是点子又想， 你可怨不了我。 奶茶送了上来，他喝了一口， 藤井看着他眯起眼睛。 好久没看到你这样喝红茶了。 点子垂下眼睛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 其实我母亲走了，我除了松了一口气外，也有种不安分的想法。就是现在他应该愿意和我交往了吧。我说的他是指谁你应该知道吧。 已经那么久了， 我一直忘不了你，所以我跑到你公寓那里去。那是在我妈去世后一个月左右，我才知道你和别的男人一起生活了。老实说我很震惊，但是除此之外看到他也让我非常惊讶。 点子看着藤井。 有什么好惊讶的？ 其实我见过他。 不会吧？ 是真的。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但他的长相我记得很清楚。 你在哪里见到他的？ 就在你身边。 什么？ 那是去年四月的时候。我老实跟你说吧，那时候我只要一有时间就去医院或者公寓那边去看你，我想你一定没有发现。 我完全不知道。 点子摇摇头，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偷看他，不禁反感地起了鸡皮疙瘩。藤井似乎没有察觉到点子的不快，继续说着。 但是那时候观察你的不只是我，还有另一个人，他来过医院，也去过你的公寓那边，我觉得一定有问题，甚至想告诉你，可是不久我就忙着工作和照顾母亲，挪不出半点时间。那人的事我一直挂在心上，但后来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 你说的那人就是？ 对，就是跟你住在一起的人。 怎么可能？你一定是弄错了。 点子说着摇摇头，他感觉到脸颊有点僵。 绝对没错，你别看我这样，我对人的长相可是过目不忘，他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人。 藤井笃定地说。点子拿起杯子，却没有心情喝茶了，种种思绪像狂风暴雨一般在他的心中翻腾。 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就认定他是坏人，他也许只是跟我一样，是因为爱慕你才那么做。只是要怎么形容呢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那时候的气氛实在太不寻常了，一想到你跟他在一起我就坐立难安。话是这么说，我又认为我不该干预，就这么忍到今天。但是前几天碰巧又看到你，从那天起我满脑子都是你，今天才下定决心要告诉你。 藤井后来说了些什么，点子几乎都没有听进去。他的主旨似乎是要让点子与同居的男友分手，和自己交往。但是点子甚至无心应对他，并不是因为觉得他太可笑，而是点子的精神状态不足以支撑。点子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的，等到点子回过神来，已经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了。 他说是四月，去年四月。那不可能，我是五月遇到秋季的，而且我们的相遇应该纯属偶然，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偶然？ 他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情。 秋季的脸因为腹痛而扭曲，在那之前他一直在等我回家吗？那一切都是他为了接近我才使出的演技。可是目的何在？假设秋吉接近我带有目的，那为什么要选我呢？ 点子很清楚自己的斤两，他十分确定选中自己的原因绝非是美貌。 是我符合什么条件吗？尤其是老姑娘独居帝都大学， 心里一惊，想起婚介所。在入会时，他提供了大量个人资料，只要调阅那里的数据，要找到符合期望条件的对象并不难。 或许秋季能接触到那些数据，他以前在一家叫 Memorix 的软件公司工作，婚介所的系统会不会就是那家公司设计的？ 不知不觉中，点子已经回到公寓，他脚步有些蹒跚地爬上楼梯，走到门前，开了锁，打开房门。 一想到你跟他在一起，我就坐立难安。 他望着漆黑的房间，喃喃地说道： 要是知道这个事实，你就没有什么好不安了吧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